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在偏北气流控制之下，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南郊观象台今天的最高气温是升到了 30.3 度，那么空气湿度是降低了，闷热的感觉也有所减弱，但是午后天气呢依然是比较闷热的，大家如果外出要注意防暑和防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部有分散性雨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先来看一下京银路130路段附近呢，在今天下午2点左右是发生了一起大货车交通事故。目前这个路段出京方向已经开始放行了，但是进京方向依然是持续断路的，预计清理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提醒货车司机可以提前绕行。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环路方面的消息，东二环东40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方向，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目前车多，东三环亮马桥到长虹桥北向南车多，国贸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拥堵，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站活力长江办，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很多人在出生的时候，身上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有一些偏青色、红色的印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胎记。关于胎记，各种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个体的一个记号，随着年纪增长慢慢就会消失，也有人说胎记是属于血管畸形的一种疾病，有些不仅影响美观，甚至会癌变。到底胎记会不会主动消失？想要去除面部或身体上的胎记，可以依靠什么办法？是不是所有的胎记都能有效去除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胎记后天该如何去除。 不过是怀抱梦想悄悄声，却那么响亮，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看着人脆弱就够勇敢，眼泪笑着擦干，哭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 好，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菊峰教授。您好，范主任。 白琳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胎记怎么样给它有效去除的问题哈。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有奖互动的问答题。哎呀，这是一个互动话题吧。如果脸上有胎记的话，这个脸上咱们可以想想自己哈，如果自个儿脸上有这样一个胎记的话，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应该说是一种心理的感受。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希望大家想一想，然后说一说，如果自己的脸上有一块胎记的话，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其实脸上有胎记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在聊天的时候都会说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多夸张吧， 嗯， 啊，甚至我们同事还说了，哎，我反而觉得如果脸上某个位置有一块胎记的话还挺帅挺酷的。 嗯，那是长在谁的脸上谁痛。 对，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我们想了想说，那是因为这块胎记没有长在你的脸上。 没错。 对，至于这个胎记长在某个人的脸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刚刚我放的那首歌曲呢，它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她很漂亮。 嗯 啊，这首这个影片啊，有一个内地版本的，还有一个去年在韩国挺流行的一个韩国版本的，总之呢都是这个姑娘脸上有一块这个胎记，然后这个胎记就让他的生活甚至人生都发生了大起大落这样的一些变化哈。但是他的这个归根结底的主题其实是想说，不管怎么样，这个人他其实原本是很漂亮的， 嗯， 除了他的外在还要看他的内在， 嗯， 但是我觉得现实也很残忍，就是真的如果很大的一块胎记就长在这个脸上的话，还是一个姑娘的脸上，这反正事儿我是挺带反响的。 我想起来那个水浒里边有一个人物叫青面兽杨志。 有 青面兽杨志，他就是脸上长了一块胎记啊。 他那块胎记从专业角度应该属于什么胎记呢？ 我没见过他的照片啊，但我觉得肯定是比啊，对， 他说 是青面兽。 嗯， 那要是其实我们有一种叫兽皮痣，兽皮痣的话呢，其实就是通常比较大，然后疙疙瘩瘩，然后又发青黑那种颜色。 哦， 在脸上有点像太田痣，就是那种青黑色的那种，但是这种有的时候它是青面兽，就是还是讲的是脸上， 嗯， 但是我们讲的兽皮痣有时候它是整个身上都可以有。 所以你想想这个水浒里边有这么一号人， 嗯嗯， 而且呢我以前就听过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说其实刚开始原本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嗯， 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因为脸上长了这么一块东西，永远就是小孩看着害怕， 对， 然后呢大人看了就觉得这个人面露凶相，然后怎么样，最后逼得落草为寇了。 是因为生辰纲吗？好像是丢了生辰纲吧，我记得是。 总之啊，就是说很多这个事情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人的脸上出现， 嗯， 然后呢大家就会赋予它各种各样的一些含义， 尤其在古代。 是的， 对， 迷信的一些东西哈。 没错。 那今天我们来说的这个胎记，尤其是脸上有胎记，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呢，我们国家哈，仅这个胎记患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 2.8 亿，那么其中所谓的毁容性胎记患者已经接近千万。一直以来呢，治疗胎记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这个很早以前就有了，最早我查了有那个什么外敷药膏的，效果特别弱，而且耗时很长，在激光还没有开始普及之前呢，用这个电烧的方法，冷冻的方法都来去除胎记，严重一些的还需要开刀切除，甚至是植皮等等哈。我们说那个时候它也是个大手术，但是怎么办呀，为了漂亮。 对，那么其实呢，这个我记得我们上研究生的那会儿啊，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个时候我们对激光是不信任的。 哦， 也这几年激光逐渐让我们逐渐一点点信任它，可能是它技术的一个进步，效果逐渐，越来越有效。那么我们也亲眼看到了，在我们那个时代，其实我们对这个激光是不信任的。那个时候我们对胎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切， 把它拿刀切掉。 切掉，切掉呢，小的切掉就完事了，大的可能还要植皮。啊，确实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 那个时候比如说来切胎记的是不是一般都是在这种露面的地方长的胎记才会， 不，我全身的我们都切过，有的时候他身上长了很多，那么长那种疙疙瘩瘩的，其实理论上讲他还是也有癌变的可能。 哦， 所以说那个是要切的，而且他有时候会破会出血， 所以那种的话可能就是风险高了， 对， 就是必须得尽早去除掉。 所以不单是一个外观的问题，他们有时候还担心到一些功能的问题，所以说是要切掉的。 所以你看这个胎记哈，如果是面部胎记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容貌嘛很重要，所以它的治疗也会比较的特殊。一方面是在这个长在我们的身体上，另外一方面呢也会对心理上有一定的影响。 没错， 刚刚那首歌它很漂亮的主题歌讲述的就是胎记女孩的故事，也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和重视。但是曾经有人资方啊也拿出很多钱，甚至是一些公益组织联合起来，就是说希望在这个宣传上能够帮助到更多现实生活中的胎记女孩。 嗯， 但是据说一度陷入了困境。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胎记女孩她们不太想把自己的缺憾展示给别人看 啊。没错， 对， 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帮助她的时候，可能你不小心伤害他的心灵了。 你想帮是出于好意，但是他未必希望你的这样的一种帮助的方式。 所以我想起在美国他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学校呢想帮助那些穷孩子，想帮助穷孩子呢就说家里吃不起饭嘛，吃不起饭你到学校，学校就有免费的饭给你吃，但是又不想让这帮穷孩子来吃，就觉得好像是对他故意，因为他穷所以让他来吃， 他分了， 所以就说大家一起来吃，都来吃这个饭， 免费的 饭。其实呢意思是让那帮穷孩子即使家里付不起这个，他也能在学校吃上饭。所以当时校长也想了怎么样让，就是又给别人又不要让别人的面子上受到损伤。 嗯，我们说真的是其实很小的小孩也知道有这个面子的，或者说我们要用更容易让别人接受的他觉得很尊重他的方法来帮助到他哈。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胎记后天该如何去除的问题。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脸上有胎记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我们可以想一想，也可以想一想我们曾经见到过的脸上有胎记的那样的一些人或者是事儿哈，跟我们大家伙一起来分享一下，有机会获得健康加油站节目组为您送上的温馨小礼物。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为您开通，关于脸部整形去除胎记方面的问题，今天您都可以随时来和范巨峰教授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欢迎关注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那么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视频进行这个直播的，大家在腾讯直播界面搜索健康加油站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关于面部整形或者是关于今天的话题，如何有效去除胎记。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 我们先请范主任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哈，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青面兽，它的那种呢是属于青黑色的，你还说有疙疙瘩瘩的，然后我曾经在影视作品当中呢看到过那种啊脸上是红色的，在这个额头上一大片的哈。那先来说说比较常见的胎记都有哪几类，它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应该如果说分类可以分两大类，一类叫色素型，一类叫血管型。那么色素型最常见的啊，包括太田痣，那么先天性色素痣，还有咖啡斑。那么血管型呢，就包括老百姓我们常叫的鲜红斑痣，还有草莓样血管瘤。但血管性呢，就我们现在说的很多呢都是一些较俗了的叫法，那么医学上可能不这么叫，但老百姓他愿意这么叫。比方说草莓样血管瘤现在我们在医学上已经不这么叫了，鲜红斑痣我们在医学上学术的名称也不这么叫了。那么比方说鲜红斑痣，我们是鲜红斑痣呢，我们把血管性的这个胎记呢其实是分为两类，一类叫血管畸形，先天性血管畸形，一类叫血管瘤。血管瘤跟血管畸形是不一样的。那么比方说鲜红斑痣我们就把它归到血管畸形里边，草莓样血管瘤就归到血管瘤里边。那么它俩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说血管瘤呢它是毕竟带个瘤字儿，那么实际上血管瘤和血管畸形是要通过病理的区分才能鉴定出来，这个 彻底分区分开、 彻底区分开。 嗯， 那么但是老百姓怎么鉴别呢？就是如果说这个红色的这个东西，比方血管型吧，简单红色的东西哈，我们很多是血管型的。那么这个血管型的呢，又分两大类，一类叫血管瘤，一类叫血管畸形。那么什么叫血管瘤？ 血管瘤这类呢，就是它长的速度比人长的速度快，它俩共同点就是这个人一出生就有了，小宝宝一出生就有了，为什么叫胎记呢？啊，那么红色的一出生就有，对吧？那么他有时候小孩哭的时候还胀大，或者小孩头一低的时候他就比较大。 哦， 但是它的不同点就是在长的过程当中，血管瘤呢是它长的速度比小孩这个肢体个头长得要快。 那慢慢会变成一个大包吗？ 啊，对。那么血管畸形呢，它是跟人体成比例长，它的大小跟人体成比例长。 嗯。 那么血管瘤跟血管畸形呢，这个血管瘤呢是随着人体的长，它有可能逐渐消失掉。 嗯。 那么消失掉的可能性有多少呢？到小孩五岁的时候，有50%的血管瘤可能会消失掉。 哦，就是先天一生出来他就有，但是呢有 他长的速度很快，但是他会有可能消失掉。 所以那就得等一等，对不对？ 啊，对， 观察。 那么血管这个到七岁的时候呢，有70%的可能会消毁掉，消失掉。 哦，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有的可能在下面医院有些医生着急，或者他不熟悉这个病，就直接给切掉了，可能也不需要切。 嗯， 那么现在呢？一个是曾经有这种打激素的办法，那么还有一种呢，叫服一种其实治心脏病的一种药，叫普奈洛尔。服这个药之后，它血管瘤也可能消失掉。啊，所以说、这个血管瘤，如果你判定了它是血管瘤了，那你就第一个字是等，而不是切。 好， 哎，所以说，可以吃一点药，包括普奈洛尔。如果说是血管畸形，那你等就没有用了，它就这样一直长下去了。 但是在这里我们说，在我们肉眼看到的或者是刚出生的时候看到的皮肤上的这个红色，可能自己是不太好区分它到底是属于血管畸形啊还是血管瘤。这个前提应该是让医生帮着来鉴定一下。 对，那么医生的鉴定呢，这个鉴定方法呢，我记得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70几年的时候是有一个哈佛大学附属波士顿儿童医院的一个医生，哎，我现在真想不起来，我曾经在他那学过很短的一段时间，是他提出来的这套鉴别的体系，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大家认为血管瘤血管畸形的金标准就是病理鉴别。 哦，所以 叫 Mulliken 提出了这个分类方法，我记得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这样一个分类方法。 其实他这个分类方法的目的也是说 跟治疗有关。 对，因为不同的，如果是血管肌瘤或者是这个血管畸形或者是血管瘤的话，它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 的。不一样的。 有一个可能是说到了一定的 年龄自己消退了， 对，它就自行消失了，我们只要等就可以了。 对。 另外一种呢，可能是只有通过手术， 只有通过手术，而且这个手术越早做越好。 哦， 为什么呢？早做的时候很小一点点，有的时候小孩一出生就那么一个小红点，可是越长越大，越长越大。 哦， 所以说早做的话呢，就创伤比较小，就解决掉了。所以这就是血管瘤，血管型里边包括两种。什么叫血管型呢？我们老百姓来鉴别，红色的，红色的，而且哭的时候有时候它还胀，然后呢一低头体位一变，比方说在长在头上吧，小孩一低头它就会变大。 哎， 这就是血管型的。 嗯， 那么还有一类叫色素型，色素型呢里边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叫太田痣，那么青面兽杨痣它长的这种应该就是所谓的叫太田痣，它是1938年有一个医生叫太田。他提出来的，所以叫太田痣，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那么太田痣呢，它是通常它是一种青黑色的，跟皮肤黑色素细胞分布有关。它通常是沿着什么呢？在脸上它是沿着面部的一个三叉神经的分布区分布。 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沿着一个三叉神经的走形去分布在脸上。它不是说整个脸全部均匀的分布， 它是有，就是它的分布是有特点的， 有深有浅啊，分布有特点，甚至可以达到什么地方？达到巩膜， 眼睛里 都有，我见过，眼睛里都有。那么这种呢，就是说，在我们上学的那个时代，确实没什么好方法，但是后来有一种激光治疗，它效果特别好。那么这个就应该去哪儿？去皮肤科，不要来我们整形科。皮肤科医生有很好的办法，那么太田痣给解决掉，那就不需要切了。打个5到7次之后就解决掉了。 这个就是用激光，现在如果长的是那种青黑色的，有深有浅，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它是沿着这个三叉神经的方向来蔓延和生长的那种哈，确定叫做太田痣的话，临床上通过激光的 治疗效果非常好， 你见过那种就是彻底去除掉的？ 我见过，治疗效果非常好， 就完全看不出来了，是吗？ 也不可能吧，还会有些残留，但是就是原来你相比原来那么一脸的话，它现在确实治疗效果非常好。 包括女生可能再化点妆，打点粉底， 对，那个治疗效果很好。 好， 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先天性色素痣。 嗯， 那么这个先天性色素痣呢，它就是这个在1%到2%的新生儿身上都能找到先天性色素痣。那么这种色素痣，就是说它可能有的长在脸上，也有的长在这个屁股上，啊。很多时候小孩一出生以后，他屁股上长这个一个， 好多小孩子都有的 啊，叫蒙古斑。 哦， 蒙古斑这个倒也没什么，很多是在我们亚洲人身上，在我们亚洲人身上长一个蒙古斑，一出来也没什么事儿，过一段时间也看不出来，它也不凸起，也什么，就算长大了以后也有点黑不拉几、青不拉几的， 嗯， 也没什么了不起，再大一点慢慢就消失掉了。这个 也是可以等的 啊，对，也有可能可以等，要根据情况啊，也有可能可以等。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咖啡斑。这个咖啡斑呢是需要引起重视的。这咖啡斑呢，其中有一种叫这个，就是叫牛奶咖啡斑。 牛奶咖啡。 牛奶咖啡斑，它这个呢是我们临床上有一种病叫神经纤维瘤。 嗯。 神经纤维瘤的时候呢，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的脸上有一大块那个垂下来的疙疙瘩瘩，那个甚至就垂下来掉下来滴了当啷那么一大块。 那生物。 啊，你应该不知道，你见没见过街上有那样的人，整个这个脸掉下来。 没看过，但 那么这时候这种人，如果他背后有牛奶咖啡斑的话，就可以诊断一种病，叫什么病呢？叫神经纤维瘤病。如果没有牛奶咖啡斑，就叫神经纤维瘤；如果有牛奶咖啡斑，就叫神经纤维瘤病。那么这种的话呢，实际上治疗起来是确实，但也不是恶性的啦，但治疗起来不好治。我做过，曾经出血出的特别多，就是他这种特别容易出血， 就是他那是就是。在脸上长得像就是多出来的那些肉， 多出来一大块肉，越随着时间长，他眼睛、鼻子、嘴巴都给拉 下来，被拉着变形。 对，耳朵甚至掉到下巴壳的下方。 哎呀， 完了呢，他就一大堆最生的组织，这个治疗起来效果是不太好的。 那这个的话，像你刚才说了，他如果伴发着这个咖啡斑的话，咖啡斑算是他得了另外一种病的一种表现吗？ 是在。就是这种呢，就是把它两个要结合起来。如果单纯是脸上有一块这个就是这个 赘肉 啊，赘肉，它有时候呢，这叫神经纤维瘤， 嗯， 也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诊断，最后确诊它。但是如果神经纤维瘤的病人，这种同时我们让他把衣服撩起来看一下后背，如果后背有这种牛奶咖啡斑的话，深浅不一的咖啡色的那个小斑点，我们就可以诊断是神经纤维瘤病。神经纤维瘤病的话，那么就比这个神经纤维瘤又更麻烦一些。所以说这些有的时候体表的这些痣啊什么这个胎记啊，实际上它代表的是一些疾病，就是不只是一个体表的表现，可能是代表的一个全身的疾病。 好嘞，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就是特别强调一点，平时我们说胎记好像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时候身上带的那样的一些各种颜色的一些斑点，但是其实呢，就是从现在的医学上来说，比如说我们就诊的时候，有一些可能是需要到这个皮肤科去的，有一些呢是需要到这个整形外科去的， 对， 但是甚至有一些可能是我们需要到这个神经科去看的， 对， 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只是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但是有的一些它的背后呢是某一种疾病才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哈。所以大家对于身上的一些斑点也好呀，或者说是与生俱来的胎记，还真的是需要引起一定的重视的哈。关于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要说胎记后天应该怎么样的去除掉才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呢？您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脸上有胎记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曾经在一篇报道中看到，上面呢是对非常多的脸上有胎记的，尤其是女性做的一个调查，相当多人在他们生活的一个阶段都会有过这个自杀的念头。 哦，是吗？ 是的，哦，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挺可怕。就像你说的似的，当我们聊起来觉得它只是一个话题的时候，但是对于真正的一个胎记患者，对他来说真的有可能就是致命的一种打击。 这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么严重。 所以啊，当你在面对一个可能需要去去除胎记的一个患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对他的不光是容貌上的一种帮助，更需要还有对这个心灵上的一种安抚。 哎呀，压力好大，我真的不知道，因为确实也没有跟他们聊得那么深，不知道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 困惑， 一种困惑 困扰 啊。我们看到了那种红色胎记的是比较多的，就是在脸上，就是有网友问说，血管瘤和那种红胎记怎么区分？ 其实啊，一旦是红胎记，通常它都跟血管是有关系的。红色的这个红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很多时候跟血管有关系，它有血色素细胞，它才是红色的。 红色。 那么黑色呢？它是通常是黑色素细胞。那么激光在治疗的时候呢，其实激光的原理其实针对的是色素。比方说我这个激光针对的是黑色素，那么我这个激光针对的是红色素，它不区分你的。当然也有激光是针对原因的，比方说封闭血管啊等等等等。那么也有些激光它针对的就是色素，就是你是黑色素我就来去黑，你是红色素我就来去红。那么我们说最难治疗的就是咖啡色的，目前来讲激光治疗咖啡色的这种针对咖啡颜色的比较少。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了那种青黑色的用激光去除， 效果 非常好的。那去除红色的这种呢，也是有激光可以去除红色的。 有激光可以去除红色的。 像你说的有点介于二者之间。 就是咖啡色的这种特别难去除。 咖啡色的那种，这个跟他们跟不同的这个胎记形成的原因有关系吗？ 胎记形成的原因也是比较复杂，跟遗传啊，跟在这个怀孕期间的各种原因都有关系。那么所以说它形成出来以后，但是很多时候都跟色素细胞有关系。胎记我们可以说是跟色素细胞有关系的一种病。如果说非要把这个拢到一起来的话，那么它们共同点都跟色素细胞有关系，可能有的跟红色素有关系，有的跟黑色素有关系。那么可能在这个红色素黑色素如果没有那么多时候，会形成一种咖啡色的颜色。大概是这样的。 好嘞，所以说呀，真的可能它跟代谢有关系啊，甚至和这个基因的突变呀， 跟外部环境啊，跟生活环境啊，跟遗传 都 有关 系 的 哈。哎呀，所以我们 跟营养不良也有关系。 生出健康漂亮没有胎记的宝宝，这个也成了可能很多准妈妈的一个愿望了。 一般还没到胎记这个程度啊。 好，那总之呢，大家对于这个胎记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那么关于脸上有胎记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您个人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微信网友咪咪说了，如果有胎记也不用担心，医学美容很好，可以去医院治疗，效果很好的。他这么说有点像在安慰别人。也很像好像自己就曾经经历或者是体验过了似的。 我觉得真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这个太田治治疗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吃惊。 对，就是特别好是吧？ 对， 因为你想想，以前我曾经看过，是我妈妈跟我说过，她的一个同事很年轻的一个姑娘，她是额头一大半包括脸颊这儿，就是一大块青黑色，后来是过了几年就看不到了，没有了，才知道她自己偷偷去做了激光，真的效果非常理想。 是的， 所以有救了。好，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科学去除胎记。 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头紧张，身后是城市。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

真的挺好听的，它很漂亮，但是如果真的胎记长在自己的脸上哈，就是很难说，容貌上你很难做得很漂亮，心情上可能也很难做到很漂亮。我们的网友田庚就说了，他说如果我的脸上长了胎记，那我可就郁闷坏了，我会想法去除掉它，换回美丽容颜，这是我唯一的想法，很现实。 对，我刚才也认真听了那个歌，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写歌的人，他站在说起话来很轻松啊。 嗯， 说实话是谁长在谁脸上谁知道。 嗯，而且你知道吗？唱那首歌的那个人，他是以前 S.H.E 里面的那个 Selina， 然后他就是、 哦、烧伤的那个吗？ 对。烧伤了之后，他的人生就是完全发生了改变嘛。他也曾经一度抑郁，然后有各种想法，后来也是通过运动锻炼，参加长跑，才从那个过程中。 所以人家说体力劳动者的这个心智啊，要比脑力劳动者要坚强，或者说是多参加运动，其实锻炼我们的这个心智的这个坚强度。 嗯，真的是、 嗯、 然后我们的网友美妈她也问，她说主持人好，专家好，小孩刚出生的时候身上有像地图一样的青色胎记，她想请问一下，这种长大了可以消失吗？是什么原因导致刚出生的小朋友就有那么多的胎记呢？胎记是一种病吗？ 胎记不是一种病，胎记是也可以说是，对，我们刚才讲了有最常见的都有五六种，那么这种病的一些表现吧啊、嗯、有这个血管瘤，有血管畸形，包括有太田痣，有色素痣，有咖啡斑，那么简单的可以分两大类，一类叫色素型，一类叫血管型，胎记确实应该说是一种 病，但是也别听着是病就害怕， 那别害怕。 嗯， 那么我们再反过头来再说，长大以后可以消失吗？ 嗯， 我突然您刚才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妈妈有一次说我小时候有胎记，说我刚出生有胎记。 长什么上了？哪个位置？ 长到那个臀部了。 哦， 没有了。 现在没有的。 对，所以说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有一次我妈妈说你小时候刚出生就有块胎记， 嗯， 后来没了。所以说胎记确实也很多时候都能消失的。 嗯。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刚出生小孩有许多胎记？确实我们刚才讲到了，有可能有遗传的因素，有外部环境，有生活环境，还有一些这个营养不良。所以说胎记的原因蛮复杂的。刚才我还跟白玲说，其实把胎记都揉到一起来讲，其实也是比较有 复杂的一件事， 挺复杂的一件事，对对，挺挑战的啊。所以说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它里边可能有一些胎记我们以前没有这么去区分过啊，因为长在皮肤上的东西有些可能归皮肤科，有些可能归整形科，还有一些代表了体内的一些疾病。 嗯， 所以说它并不是把这些全部都揉到一起，但是今天我们放在一起来讲。所以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刚出生的小孩有很多胎记，那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了，因为它可能跟很多因素都有关，我们讲了遗传、外部环境、生活环境、营养都可能有关系。 嗯，而且这个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话，就是后天不用处置，我们说这一个字儿等。 对， 它是可以消失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医生来帮您一起判断， 判断属于哪一类， 要不要等。 嗯， 有的需要等，有的不能等，有的要早治，有的要等。所以说这个时候要跟医生一起去判断。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提问，他说好朋友脸上有一块这个灰蓝色。其实应该就是青色的吧。 哎， 他说出生就有了，青春期的时候颜色变深还变大了，他这种情况现在激光好去除吗？疼不疼？会不会留疤？ 理论上说，如果是这种蓝色的痣啊，灰蓝色也好怎么也好，那么他这种痣呢应该是黑色素细胞造成的。那么我们刚才讲了，现在去黑的激光蛮成熟的。 嗯， 所以用去黑的激光来治疗应该效果是不错的。 这个会破皮吗？留疤了那会留疤吗？ 不会，一般来讲不会啊。 嗯， 一般来讲是不破皮的。确实是。 其实包括可能我们说了像这种太田痣也好，就是那种青色的呀，还有这个朋友说的什么灰蓝色的呀，甚至一部分红色的呀，我们现在是很多都可以通过激光的方法把它给去除掉。 是的。 对，在做激光去除甭管是胎记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处理之前之后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吧，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现在激光的技术也比较成熟了。 嗯， 我们以前很多期节目也讲过，那么可能防晒 啊， 算是一个吧啊， 就是，尤其是做完激光之后的防晒， 要防晒。 嗯，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对于治疗啊，其实就像刚才白玲讲到，胎记是一种不光是体表的疾病，还是一种甚至导致一种心理的一种 疾患吧，哈，或者是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想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啊，那么我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治疗有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需要我们有一个心理接受，不单要接受这个结果，还要接受这个过程。那么对于这个治疗，尤其是像这种色素的东西，它不像我们外科切一个肿物马上就切了，很痛快的快刀斩乱麻的，它是一个过程，是逐渐的。那么我们的医生呢，要跟病人要进行充分的交流，那么每治一次就会淡一些，但你不能着急，可能过几个月再治一次，逐渐越治越好，越治越好，最后就趋向于没有，但是可能不能完全没有。那么第一，你要想不要去跟那些完全脸上什么都没有的人去比，而要跟自己之前 去对比。 对，第二点呢，要不要着急，要耐心，慢工出细活。他皮肤的这个事情和外科的事情它差别很大，外科是马上就可以做一个减法就没有了，而这个皮肤的东西要逐渐一点一点，甚至包括外科的手术要一点一点出效果。我们经常遇到病人还没有拆线就来问你，我是不是毁容了，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让人听得 太心急了， 太心急了。其实呢，在我们的心理对我们的治疗效果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我经常跟病人说，在开刀之前和开刀过程当中，是我对这个事儿起很大的作用；开完刀之后，就是你起很大的作用了。 好， 在愈合过程当中，你能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你的心理对效果会起很大的效果，会起很大的影响。经常就是那种越着急的人，坏事老能摊到他。它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心理千万不要忽视心理对我们手术效果或者对我们治疗效果所造成的影响，非常之大。 对，所以说像我们的互动话题嘛，脸上有胎记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哈？那如果说真的已经是长了胎记，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这样的自信心来支撑自己啊，你得坚强的就是生活下去。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医疗手段的话，可以让你我们说变漂亮， 对 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这个心里面还得足够的强大， 没错， 你要能够看得到他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美好的结果，然后承受得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得需要你忍受和能够扛过来的日子吧。 所以我经常在想哈，到底我们的教育和西方的教育到底它的差别在哪里。我们的教育是一种知识教育，语数英，那么在国际奥林匹克比赛当中我们可以拿得很好的成绩，但是我们出的人才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别人多。很多时候就是说大家讲情商比智商还重要，包括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那么这个是需要从小就开始磨练。他有的时候比方说癌症病人，有些真的得了癌症的人，他确实很强大的心理，可以把那个癌症细胞找不到了， 还有人被吓死掉的 啊。对，很多时候癌症他们说 80% 得癌症的人都是被吓死的，还有治疗副作用死掉的，又死掉一批人。那么实际上呢，真正由于癌细胞它造成的并没有那么强大的这个，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应对更多的这种外在的这种压力。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上或者是脸上真的有这么一块胎记的话，可能是与生俱来，就是对你的一个考验。 对，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身上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的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嗯，我们来看看何婷婷怎么说。她说，我脸上也有胎记，长在下巴上，鲜红斑胎记。从初中开始呢，意识到别人异样的眼光，开始自卑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不那么在意，高考后开始接受治疗，效果不错。直到今天再有人问你这下巴怎么回事啊，我已经非常的泰然了。 说的是啊，我真是觉得那么已经有了这个东西了，那你天天去想它有什么用？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只有去面对它，积极的去解决它，积极的治疗，这才是一个好的心态。 嗯，这还有一个猫小贝，这个心态更乐观的，脸上有两块胎记，它是靠近耳朵，说有一块呢像一棵树，还有一块是比较小的，小的时候觉得好难看，现在觉得这就是他自个儿的标志。还想到什么问题呢？这要是小的时候走丢了，很有可能就被找回来了。 是的，其实这样的话呢并不难，如果她是一位女士的话，其实她可以拿头发挡一下。 对，所以哎，这个也是我们比如说整形外科或者说是医生的一个建议吗？有一些是需要及早去除掉的，我们必须及早去除掉。有可能癌变的，我们要及早去除掉。剩下也是本着那种，我们能不处理就不处理的原则。 我觉得现在啊，包括我有时候看到我们愿意 医院里走廊里写的就是能不用药就不用药、能口服别输液。 对， 所以说其实我虽然是个外科医生，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从来不劝我周围的人去接受什么外科手术、有的他们说我们医生已经得了一种职业病了，尤其我们整形外科医生见到谁都跟人家讲你做这个你做那个但是我确实有这个习惯，如果你不提要求我不会主动建议你去做的。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是确实是出生什么样，没有必要特别的刻意的去非得改成另一个样，但是如果是抗衰老我倒觉得是有必要的、如果人确实老了的话呢，我觉得让自己年轻一点心态会好很多。 雨过天晴就说了，胎记有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健康就好了，自信最重要，这没什么。 但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个话有时候其实我不是特别的赞同啊、就是经常有人拿这句话来怼， 就是说别整了 啊！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这句话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改变也是一种进步。英语里边有一句话就是改变就是一种进步。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他小树叶，他说小学有一个玩得特别好的朋友，胎记就长在脸上很大一片，还是个女的，他说他很好很善良，我觉得那胎记是他的独特标志。 反正长在别人脸上他觉得是独特标志， 这要长在自己脸上呢？ 对， 还有一个姑娘，她说曾经自己脸上有胎记，然后整个青春期的生涯哈，她就觉得没有被人喜欢过，觉得这件事儿很遗憾。然后呢，后来她给她做手术给去除掉了，她也一直不知道自己脸上的这个胎记到底在别人那里看来是什么样的，挺难启齿去问的一件事儿。但直到有一天，她在车站等车的时候，看到一个男生脸上有很大面积的胎记，她当时看到别人，首先是震惊，继而是同情，联想到了曾经的自己。 是的，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看到别人的时候才想到自己。 要不然说什么叫感同身受，一定是要有相同的这种经历和体会才可能说这句话哈。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胎记后天如何科学有效地去除掉它。那么其实很多的听友和网友呢，即使我们出生身上带着胎记，甚至是脸上带着胎记，现在看来也不要特别的这个担忧和恐慌， 尤其是妈妈们那么对于孩子的话，小宝宝出生以后不要哎呀，我就曾经见过就跟真的精神已经快崩溃了一样，然后到处求医啊，其实不要太折腾孩子，抱着宝宝到处去跑，其实实在不行就拍张照片，那么孩子还小嘛，有的时候长大的时候真的就没有了，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个有福之人不用愁。 哎呦，这句安慰倒是挺好的。哎，但是那个这个提醒特别的有必要。一，别太折腾自己；二，别太折腾孩子。 没错。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以积极的这个心态来对待他。 对。 那就是要请这个专业和靠谱的医生先来判断一下。 对。 到底这种胎记它是可以等就能够自行消失的呢，还是说哎不能等，我们必须趁早把它给去除掉？ 诊断最重要。 诊断是最重要的。 对，这个时候呢，先把诊断确定了，然后把这个治疗原则也确定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踏实了，就不用再想这件事了，把这篇先暂时翻过去。 对，好，像一些什么我们刚才说了那种青黑色的黑色素类的这一类的、红色素类的这一类的、但是即使是像刚才范主任说到了最难去除掉的咖啡色的 其实咖啡色的通常比较浅。 对， 既然是咖啡色嘛，它就是比较浅， 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 对，其实很多时候长大了就不太 明显， 不太明显了。 或者我们可以借助现在除了医疗，还可以通过美容的方法哈，比如说化妆。 对， 你看我曾经看过那种他们，那不是先天的胎记了，他们是在纹身的那些人的这个皮肤上，然后呢用超级遮盖力强的，我们说粉底，把它给全都给遮盖住，到最后什么都看不出来。我也曾经想过，如果这是一个胎记患者，他应该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 化妆。 就是、化妆。 可以 考虑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徐果冻，他说同事以前半个额头青黑色胎记，她是女生，一直用头发遮住半边脸，后来花了几万块钱去做了激光去胎记，现在终于可以不用头发遮挡了，这人也阳光起来，真的很好。 是的，就是我觉得啊，其实一个人的容貌包括一个人的精神状况哈，其实对一个人的心理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反过来心理也可以影响你的容貌啊。所以说人家说30岁以后的人什么样的人都长在脸上，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心态是什么样的啊。 非常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这两个是相互互动的，既可以是正反馈，也可以是负反馈。 嗯，所以说心态阳光起来，人阳光起来，即使这个时候我觉得脸上带着胎记哈，你阳光的一张笑脸和同样有胎记然后但是哭丧着一张脸，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既可以是良性循环，也可以是恶性循环。 嗯，麦穗儿他说，小孩身上胎记如果确定是不会消失的那种，是不是越早去除越好，还是等孩子长大一点再处置呢？ 我们说了，如果是血管畸形，那就早一点处置好。就是刚出生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主诉我已经遇到很多次了，就是刚出生的时候就一个黄豆大小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很简单，赶紧把它解决掉就 OK 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不去解决它，可能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那个时候就麻烦了，后期可能要植皮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刚才讲到，如果是这个就是这个叫太田痣， 太 田痣的话，这种呢就不用着急，大一点之后不要太小，因为太小对孩子来讲激光也是一种创伤嘛。 嗯， 等它大一点我们再去用这个激光来治疗就可以了。所以它还是因病而异，也不是说每一个就用这个说不能说一概而论吧。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胎记，它不能说给那个人诊断为胎记。 嗯， 说胎记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包括各个很多学科的疾病的一个这个统一的表现，所以说要到可能要到不同的学科就诊，然后根据不同的疾病的情况，那么采取不同的措施 再来判断哈。 对， 就是哪一类胎记它可能癌变的风险比较大，有什么特征特点？ 刚才我们讲到了这种，比方说 你说容易破的， 容易破的，比方说我们讲到有一种叫兽皮痣啊， 疙疙瘩瘩， 疙疙瘩瘩的，然后呢它长得全身都是黑黑的，然后颜色还不均，有的是特别黑的地方，有的又是花的，颜色不均，然后疙疙瘩瘩又长毛发，就这种的话，那么它就有恶变的可能。 那这种还是应该尽早把它去除掉了。 是的。 啊哈。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比方说血管瘤啊、血管畸形啊， 嗯， 这个一般来讲，没有，它可能说，但是说绝对说不会恶变，我也不敢说，但是一般来讲不会的。 嗯。 那么所以说，应该说红色的相对还是安全一些的。 哦。 红色的它大不了就是个血管瘤、血管畸形嘛，一般来跟恶变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 但是如果是那种色，比如说黑色的。 对，黑色，而且是深浅不一。 对。 深浅不一，高低这个不一，然后呢又有这个一些毛发生长啊什么，又容易破溃啊，这种还是要小心。嗯。 让我想到以前咱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个除痣。有一些特定的痣，当时我们说的可能容易癌变或者是风险比较高，像它的什么边缘不清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颜色 包括交界痣，交界痣其实现在人对痣的这个观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电影叫非诚勿扰还是什么， 非诚勿扰 二，孙红雷演的那个，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影吧。我现在发现很多年龄上了年，不能叫上了年龄啊，那我也成上了年龄啊，四五十岁的人都挺在意痣的啊，很多人过来切痣，这个也是有道理的。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像交界痣，什么叫交界痣？本身痣的这个颜色有时候是深浅不一的，另外它的位置，比方说位于嘴唇，经常吃东西会摩擦， 嗯， 位于袖口、领口，那穿衣服会摩擦， 嗯， 包括位于这个肛门周围，那么也会摩擦。像这种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把它切掉好。 好的。啊，这个网友的提问，悄悄问一句，去掉的胎记还会再长出来吗？ 那就看你去的彻底不彻底。如果彻底的话，一般不会。 就是比如说激光打的那种，就是感觉上已经达到最好效果了， 那一般不会， 有可能还会再加重。 一般不会， 一般不会的哈。 对、嗯， 还有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说听说有一种叫皮秒，不需要破皮儿可以祛斑，这个能去除胎记吗？嗯、 对一些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那么它呢，可能会速度快一些，那么打得更散更细，热损伤小一些，爆破力强一些，去除色素病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嗯、 哦，哎，它跟我们说到的那个激光，比如说是一回事儿吗？还是说它的那个威力更强大？ 可能会在局部它的威力更强大啊，它不是说没有哪一种激光强过另一种激光，并不是说一种激光就完全强过另一种激光了。 哦、 激光呢，我们讲过，其实它适应症是非常的，就是明确的，这个适合这个，那个适合那个，它并不是说一种激光就完全强过以前的了。 嗯， 那么皮秒这种激光呢，它可能比其他类型这个激光爆破力强一些，那么等于说